为各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下周本港市区气温上升至2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气温介乎17至23度，初时吹微风，听朝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19点，升833点，总成交金额153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4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8.8升25.2，阿里巴巴91.9升5.4，盈富基金20.76升7.7，美团142.8升6.7，恒生中国企业69.86升3.3，中国移动60.6升1.8，百度集团145升10.2，中国平安57.5升4.2，药明生物58.3升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系9.477，瑞士法郎8.369，澳元5.31，加元5.77，新西兰元4.901，欧元8.3576。每百日元对港元5.7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6点，系升70点。港金报17170，升2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92美元，卖出18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嗰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咧，头先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好塞车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桂园、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尽量改路行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段，因为有意外啊。咁啊，龙尾分别去到桂园同埋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可以嘅话尽量改路行啦。而港岛咧有宗坏车事故喺东区走廊嘅，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海怡街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之前呈祥到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都曾经有坏车事故，虽然坏车走咗，不过嗰度一带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系分别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至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啲。九龙区嘅路面咧，而家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路去到太子道西段都系比较多车。而大埔道下行近住美河流至到泽安村嗰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斜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哇！嚟咗呢度，我而家完全唔知道自己喺边啦。即系三月一号啊，而家系 三月一号就系嚟到呢一个晏昼嘅5:13，骚动音乐。 耶耶耶！系啊，今日我哋会有呢、這、一个 奔波 back to back 喺呢个6:30系将会出现嘅。咁啊咧，呢一个嘅游戏我哋都玩咗好几个星期啦。咁啊，今日会继续咧，我同波盛轮流一人去拣一啲嘅歌曲啦，俾大家啦。同时间咧，透过呢啲歌曲咧，我哋系会去讲一个古仔，同埋要延续对方嗰个古仔落去嘅。 系6:30就会有啦。咁啊，今日大家都 好舒服啊， 精神 我而家系好舒服，因为都今日好多嘅朋友仔都有啲有带嘅，有出街观察到有啲系有带嘅，我自己搭车嘅时候都有带嘅。咁但系翻到嚟公司想做节目唔好咁局促啦，咁啊，所以而家就终于好似入嚟呢度咧。第三年以嚟咧，第一次系唔戴口罩入直播室。 因为我寻晚真系有喺度谂紧，究竟做骚动音乐啊，吓咁耐以嚟系同啲嘉宾影相系有冇试过唔戴口罩影？我印象中系有嘅，但系头先你讲完之后先知道原来 冇啊。 低温做嘅时候， 应该系你上一个节目嘅时候唔戴咁样影噶啦，即 系 应该系你嗰阵时 Give Me Five 嘅时段噶啦。 嗰阵时已经系要喺屋企，系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记得咁清楚就系因为我对上一份工嘅时候，其实疫情已经开始咗，所以我系戴住口罩嚟，戴住口罩咁样开始做节目同埋做访问。 好似咪戴住口罩走。 所以我想讲嗰样嘢系咧，其实三年以嚟，好似第一次见到波成嘅样啊。好陌生啊！而家 你都系啊， 好惊认。 我平时见你个样都系上网睇到 嘅 啫。 我其实有时惊咧，行过走廊咧，冇同你打招呼，你就唔好介意咯。唔系因为我冇礼貌， 纯粹你系面盲， 纯粹认唔到你咯。 系 呢、這个哇，你哇，你有冇人同你讲好似嗰个名 DJ 波成啊？喂，你真系好似啊，连高度都一样嘅，系咪？ 系啊，真系。因为再加上我同事啊 ，Kevin 帮佢写卷轴，即系影相。佢寻日我哋录音嘅时候，定前日唔记得啦。总之佢都话：哦，呢一张系真系系寻日录嘅时候，话系最后一张戴住口罩影嘅相啦。 系啊， 咁所以令到我思考呢一个问题，就发现原来苏动音乐咁耐以嚟嘅卷轴同嘉宾影嘅相，全部都系戴住口罩，甚至乎有段时间系。个嘉宾唔喺现场 啊，系啊系啊，要因为我哋要隔空用呢个 视像去 做啊。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开始对我嚟讲有个压力，因为波盛你识我以嚟，你都知道我个人系面盲症 靓， 咁咁解啦，好明显啦，呢个就即系讲出嚟露骨咯噶啦，即系呢啲基本嘢啦， 唔系卖靓啦，卖才华啦，卖艺啊嘛， 唔系啊， 你 我想讲嗰样嘢就系我个人咧一向系面盲症得好犀利噶嘛，咁以前咧就好多好老实讲啦，即系有啲朋友仔唔好介意啊，如果嚟紧有机会见面嘅话，就系、是、以前。可能真係行喺走廊經過，見到啲嘉賓咧，咁突然嗰一下認唔出咧，咁我都仲有個藉口可以話：哎呀，戴住口罩之後真係好鬼衰啊！有時我知係你，我都唔敢嗌係咪你。跟住我今日諗諗，咦？大件事啦！我由今日开始，我用唔到呢个籍口咯。我开始而家有个压力咧，我要翻屋企开始系咁不停睇人哋嗰啲社交平台，不停咁样去认人哋啲样。我好惊真系认错咗话嗌错名嘅时候，咁就好尴尬啊嘛。 我系觉得终于有得除口罩啦，因为我觉得呢三年我辛苦嘅，同埋我多咗一个坏习惯，我自己知啊。首先个辛苦位系咧，我唔知系咪我块面好阔啦，明明我已经减咗肥啦。咁然后嗰、那个口罩条绳咧勒住我耳仔咧，其实我长期 耳背 损其实唔止损啊，系痛啊。 哦，会啊会啊，我 嗰、 啊、 种痛系系辛苦啦， 直头个头赤赤痛咁样。 唔系啊，系嗰个皮外伤，好似嗰阵皮冇咗啊。你系我唔戴口罩，用手指就咁掂佢都痛嗰种啦。 你系咪太紧啦？ 但系我已经系用紧最阔。即系我买到最阔 17.5cm 啦，咁跟住我屋企人已经话，哇，嗰只已经系最大同埋松松地噶咯，跟住我仲要话吓，真系唔系好痛，跟住再加埋戴咗眼镜，咁双重咁样痛啦，咁所以系好折磨呢个位。 冇办法，因为面大嘅人系有呢啲烦恼， 但我减咗肥噶啦， 面细冇呢啲， 但系我减咗肥噶，我真系唔明啊，我明明减咗， 你唔够努力。 仲唔够落力？ 仲唔够？ 我仲跌穿70kg 啊，大哥！ 真系噶？ 我而家跌到落到71.几，一系 M4 啦。今日我每日 keep 住磅噶嘛， 即系104磅多啲啫。而家 系啊，因为我知道今朝会轻嘅，因为我寻晚瞓嘅时候好肚饿，有两个选择，一系食宵夜，一系唔做嘢瞓觉。咁但系啲嘢未做晒，我最后决定今朝早啲起身食嘢做嘢，咁所以就瞓咗冇食宵夜。最后今朝都起唔到身，但系就轻咗。咁但系系啊，即系呢个系嗰个辛苦啦。第二就系我发现自己多咗个坏习惯。 系， 其实可能听众会觉嘅， 系 听苏动音乐访问就会知噶啦。吓，就系我讲嘢嘅时候有好多嗰啲，其实如果你剪访问，你剪访问你会听到我好多呢啲噶，笑嘅时候会啲，即系呢啲咧，我每次剪我都觉得好硬耳嘅，对自己觉得好硬耳。 系， 但系我想改唔到。咁呢个系呢两三年戴咗口罩。令到 多咗嘅坏习惯， 系啦，即系佢somehow改变咗我嘅呼吸嘅方法啦，咁所以变咗我多咗呢一个咁唔舒服嘅坏习惯咯。我其实我每次剪访问我都听得好辛苦， 我想 辛苦你哋。 我今日咧翻到嚟公司先发现我多咗一啲，即系平时我完全唔觉啊。我今日咧。冇戴口罩翻公司嘅时候咧，我不其然咧，唔系啊，呢啲不嬲都多噶啦。咁但系我不其然咧，就 唔靓翻嚟。 揾只手去调整嗰个口罩嘅位置啊、 哦， 但系我发现系我都冇戴口罩。但系呢个系一个你好惯性嘅小动作。 系 以前戴住口罩日日戴住嘅时候，就因为我戴尤其戴眼镜啊，咁嗰个眼镜个托咧同嗰个口罩嗰个金属边咧。咁你會要調整個位置你先戴得舒服㗎嘛。咁久而久之養成咗呢個小動作呢，我今日係連冇戴口罩。我都無啦啦將隻手篤落個鼻度做乜嘢呢咁樣。 合理㗎，咪好似平時戴黑眼鏡戴 con 都會走去托眼鏡一樣。 會啊會啊。所以好多嘢大家都要重新再適應過囉。 要啲時間囉，因為今日大家出街應該都見到都會有即係人繼續戴口罩咁呢個即係大家自由囉。 係啊，即係同埋搭車嘅時候我都會小心啲嘅。即係因為自己都想可以盡量安全啲保障一下屋企人囉。係啊。咁啊，但係冇㗎啦，而家如果做節目嘅時候如果都 keep 住唔戴，我就好難專心啊，掛住望啊波城啊。 系啊，你咁样讲，我觉得呢件事都几夸张。因为我真系冇谂过，原来我哋做节目咁耐未试过。 我哋做咗两年， 两年咯， 两年都 咁，即系话我同阿琼嗰阵时做都已经系要戴住口罩。 系啊， 哇，系啊，你咁样讲起，我就先醒起。 同埋有一样嘢都开心嘅，迟啲啲嘉宾上嚟应该可以认到。以前一路 ，Hello， 我系奔神。其实我成日都好担心，其实下次再见到佢，佢会唔会认唔到咧？因为都 keep 住戴住口罩。尤其我，你知我咧，其实唔戴口罩，唔系戴住口罩个样咧，同街边求其一个读书嗰啲四眼哥哥个样系差唔多嘅啫嘛。 系啊， 系好容易认错，好冇特色噶。 你唔好话你啦，我都未必佢哋认得啦。 如果唔系我哋个高度差异咁大，可能分分钟啲人捞乱我哋两个个样添啊！ 咦，系多成你好啊！ 系啊系啊， 唔知噶嘛。 咁啊，终于叫做可以相应一下咯，即系下次可以正式咁介绍。Hello， 我系奔神啊，认住。 系啊，我谂都系我哋自己净系做电台个改变都多啦。 会啊， 你谂下嗰阵时，骚动初头我哋会有街访咁，后屘真系疫情严重之后停止咗啦。咁后屘点解唔复常？好简单啫，因为太长啦。 系 咁，好坦白嘅个人，咁我咪唔咩咯。 真 系啦，咁 攰啊， 所以我非常之 respect 头先即系隔街做紧嘅。嘅嘢嘅，即系 keep 住每一日都有，系咁系啦呢一样啦，跟住又系即系上嚟做访问咯。我哋嗰阵时经历咗好多，可能你哋有疑问过嘅，但系我哋冇特别讲有啲组合啊乐队人数，点解有阵时佢哋唔系齐人上嚟，唔系佢哋唔得闲， 系因为 限聚 有限聚令冇错，同埋戴住口罩啊嘛。 系啊，但系有阵时你一首歌你真系缺一不可噶嘛，唔通你叫对 band 上嚟 vocal 唔好嚟啦咁， 好尴尬咯，唔系即系你凭咩嘢去嗌边一个人唔好嚟 啊？ 一系你交俾佢哋决定，但系又好惊，交俾佢哋决定，佢哋会唔会自己嘈起上嚟？ 咁又话你唔好叫我鼓嚟啦，咁吓，但系鼓喺一首歌里边就系嗰个基底。 或者可能有时咧，我哋预咗啊，咁唔好叫我鼓嚟啦，但系讲下有时。 個心情度咧，就會話啊，其實講下個鼓嘅部分，個鼓又唔喺度，咁點算咧？ 係啊，因為有陣時佢可能作曲編曲嘅部分就有某啲成員擔當多啲嘅，即係譬如嗰陣時，我覺得好可惜嘅就係 The Hurts 咯。咁嗰陣時我哋訪問佢哋千世書嘅時候，得阿 Ricky 同埋阿 Herman 兩個嚟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而家有機會啦，第時啲所有嘅團體啊、所有組合啊、所有 band 啊咁嗰啲都可以齊人上嚟啦。 係啊，因為你齊人就差好远， 差好远。 但真系经历过隔空做，我觉得最癫嗰阵时候，我哋好似回顾紧呢三年我哋嘅节目咁样。 系啊， 最癫系三个人喺唔同嘅空间啊！我仲嗰阵啊，阿斌神咧就喺电台，我就喺屋企，个嘉宾喺自己屋企、 啊，三个地方。即系，但系亦都证明咗，但其实唔系净系我哋，我深信好大部分人，就算普通打工仔做 office 都已经系适应咗呢样嘢，即系可能开个会都要分十几间房开咁样、啊，大家应该都习以为常。 但好，但系我觉得。我哋嗰個再難度高啲係在於咧，我哋嗰種唔係開會啊， 係 即係開會嗱，恕我直言，開會匯報性多啲啦、嗯，或者嗰個交流上面係唔同， 互動率係啦低啲。 訪問始終個互動好高，之餘我哋唔係閂埋門自己聽，我哋係唔係就真係開會自己聽，我哋係做完個訪問之後係俾你哋聽，咁所以嗰個互動性一隔空咗，稍微有少少 delay 咧， 就慢㗎啦，甩㗎啦。 所以嗰段時候我哋做訪問咧，我哋比較習慣真係一問一答，我哋好。好少即系搭爹啊，或者中间插入去，因为就会撞咗噶啦。即系我系啊，即系我哋会知道就系佢好得意咧。佢个 software 系，如果佢听到好多人讲嘅，佢会自动揿低咗个 level 啊。系啊， 所以如果阿斌讲紧嘢，然后我 jam in 落去谂住搞个 get， 跟住嘉宾又俾反应咧，跟住就所有声就 冇晒，系冇晒。咁所以变相之前就好一问一答咯。而家我个。狀態啊，長期都係準備好要插嘴趌下阿波成咁樣咯，喺做訪問嘅時候， 係啊，隨時揾位。 大家嚟緊聽到啲訪問都會話係咁聽到我係咁入阿波成噶。 係你諗下，而家嗰個唞氣個換氣嘅程度，而家鬆動啲咯喎。 係啊，幾今日你聽唔聽到我連個心情都好啲啊？ 我都見到，係 啊， 我見到啊。 同埋我諗for我哋睇 show 嘅人都會啦，即係大家出去睇 show 個擔心可能會即係少咗，即係可能會驚。会唔会有好多嘅限制啊？之前有好多咁，成日都好似睇得好唔自在，个场馆又好似好焗啊，好逼结咁样。咁而家叫好少少啦，咁大家亦都即系，但系都要自律嘅，都要自己注意住嗰个卫生情况咁样咯。 系啊，所以今天就大家隔咗咁耐一个系咪叫新嘅开始咧？ 我深呼吸俾大家听， 就嚟就嚟就嚟就嚟， 好清新啊！ 你都戴翻口罩。雨过天晴啦，大家经历咗阴霾嘅三年之后，各样嘢回复正常，希望大家都向住呢个 The Bright Side 进发啦。 暗黑里没有谁，我双手猛摇双手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勇猛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灯色彩云笨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中期 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带嚟有 Caller 嘅 The Bright Side， 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是三月首个交易日显著做好，重上两万点的水平收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0619点，上升833点，升幅4.2%。主板成交金额大约1539亿元。蓝筹股之中，除了恒安国际微跌，其余全部上升。碧桂园和龙湖集团升近9%或以上，是表现最好的两只恒指成分股。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107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所有确诊个案。另外，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新增死亡個案就有3宗。再有港隊參與國際賽事之後，在播國歌時出錯，港協暨奧委會名譽副會長貝君琪表示，同類事件不斷發生，漏洞在於大會方面傾向用互聯網搜尋每個國家的國歌，認為需要再向互聯網搜查器和服務供應商交涉作深入處理。贝君琪说，港协暨奥委会已经制定清晰指引，并且提供正确的国歌和区旗的工具包给大会。事件之中的队员有跟进指引，及时停止错误歌曲播放。他又说，理解队伍到海外出赛时，管理领队不可能经常去监督当地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贝君琪认为，保安局需要再同互联网供应商交涉，将中国国歌在搜寻器置顶，减低出错机会。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及外长秦刚将会在印度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发言人毛宁表示，会及时地发布秦刚的行程以及出席会议期间的一些活动。毛宁强调，中国非常重视中印关系。中印作为两个10亿级人口规模的文明古国、双轮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气温介乎17至23度，初时吹微风，听朝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啦，车龙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荃湾入口嗰边稍为多车。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接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柴湾道去天后方向，近住阿公岩道至到兴民村这一段车多挤塞的。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是挤塞，龙尾是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开始车多繁忙了，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

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早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尤其人生仲有咁长嘅路要行，沟通嘅技巧好紧要啊！如果表达得唔好，一段感情、一段关系好容易破裂。你话系咪啊，博成？听我有吴业坤、柯新峰、白二岁。 随大海呼喊，在群岛深处释放所有记忆，成长偏偏快活。若然告白而受挫，乘浪出发，有了风可以听不到暴躁，有了风可以缓缓的抹掉懊恼。我喜欢这路途，同伴纵一起漂泊，在遥远岛岛。我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我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唱一向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我间中不过很需要被抱，我间中躲过无常的寂寞算数。我体恤这路途，同伴也不知不觉爱和我倾诉。我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我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触。唱一唱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 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嫌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但要练到更好，未停下一步。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未知道亦选择抱拥这旅程，无需 带嚟有 Marco 最新排台作品《海岛与少年》。毕竟每个人在他的内心都会有他一些弱点，会有他的 weak spot。你很难会知道到底几时触碰到人哋内心好介意触碰嗰一个位置。 飘，那雪花希望永恒，却融化于你的吻，只是自然说不上。天真留下了交错和斑驳的泪痕，白雪漫我脸上，似乎能盖过伤痕。飘，那雪花希望永恒，却融于你手纹。可惜这温暖是来自别人，谁在乎雪人的刻骨伤痕？你需要我明了，暖和一个拥抱，我给的怀抱怎么变成给你的煎熬？天生都说明熬不了，只能装一切还好，等着把我捏成雪球碎奔跑。雪花飘的情调只是一场胡闹，暖和的拥抱，抱歉我没给你感受到，到不了约定的城堡，保留不了到偕老，我们走不到的风花月回到那个拥抱。飘，那雪花希望永恒，却融化于你的吻，只是自然说不上天真，成了一层又一层的心疼，也曾确认一生，谁在乎刻骨伤痕？伤痕的那么深，你总是一声不吭。当雪花又一疼，知道了失去体温，才发现你泪痕，全是我造。你需要我明了，暖和一个拥抱，我给的怀抱怎么变成给你的煎熬？天生都说明熬不了，只能装一切还好，等着把我捏成雪球碎鞭炮。雪花飘的情调只是一场胡闹，暖和的拥抱，抱歉我没给你感受到，到不了约定的城堡，保留不了到偕老，我们走不到的风花月回到那个拥抱。 几多次成熟程度如自欺，想坚守典雅心理，却演雅典戏，谈分手的戏，盲目承受无视我，难道承认无视也不错？我这凡人太过凡人，到底为何为没结果？情话像你伟大，令我渴望被他宠坏，恋爱开始一刻多轻快，然后纯尽毁天灭地，亦能学判老赖，把经过全部痛苦活埋。神话被你破坏，受到挫败是那个境界？深呼吸不去猜，宁愿和下一位尽力，拾回原始心态，都总算留幸福一小块。 一年听我两首作品，由应召细猫雪人，仲有佢系今年嘅新人 Sherman 潘靖文，永远潘朵拉。 带嚟有 By Jack 最新排台作品 November 12。喺咁多首作品当中，大家对浪漫嘅解读同埋演绎都系非常之唔一样嘅。但系有一样嘢，我深信大家都会认同啊，陪伴就系最好嘅浪漫。 再话苦字最诚真，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胆，让我讲对笑望卡失范，每天每天从头又发现多处平安，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送我无穷双眼，望你一万眼依了三晚，再不折返，期待把发一解。 六点新闻之前带嚟有 JW 黄浩仪的陪你。 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火炭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啦，较早时因为另一单意外就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西贡公路近消防局啦，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噶。重复一次啦，就系西贡公路近西贡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柴湾道去天后方向近山翠苑车多，龙尾去到女童军马沈惠芙野外训练中心。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干诺道中去铜锣湾方向近大会堂一段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

再起，花瓣拥抱我共你，形成一条轻柔的桥，浮着雪花气味，来踏上去看天马穿山过大。 听呢一首作品咧，个感觉好似睇紧咧有一套熟悉嘅作品叫《无迹转身》，入咗一个好似中古世纪嘅世界。呢首嘅歌名同样都几有联想啊！听闻有 J 嘅新歌《从零开始的新世界》，唔单系动漫作品啊，喺现实世界咧，一啲歌手嘅 concept 都希望带你进入佢嘅世界。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趁机一路，随月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真言求你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坏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乐。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真言求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则有一行，求你尽快抛低沮丧。放肆仰首，别日夜回望。好好推高了声浪，就任这歌一直高亢。明日太肮脏，现在就同在全力拓荒。 啊，嚟紧睇佢嘅 show 嘅时候，企起身，尽情释放自己啊！冯允谦嘅入场人士注意。 共处一厅一室，回首天天接吻，我爱温馨灯光，但是你偏偏要暗。Every conversation turns into an argument with you。请你啰嗦声音，日夜两餐激到震，叫你要清洗碗筷，耳朵听不到指引。Sometimes I just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r neck。慢慢哈哈。 Miss Jenny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I Annoying as Hell， 令你记住一个人可以是爱那边，亦可以是恨那边。 害怕这感觉，又应该

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淹没里解读对手，怕秒就定情，抑或只自春就够，不太寻常的 上呢个作品比较硬朗啲，今年呢一首咧就含蓄啲、怕丑仔啲噶啦。听过有 Anson 编嘅新拍台作品，歌名叫做《聪明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監事長何少忠表示，口罩令撤銷能夠帶動化妝品例如唇膏同眼影等的銷量，加上通關因素，形容現時市面購買氣氛活躍。但他說前線人手不足，預料今年生意未必可以返回2018年的高峰，但是認為前景樂觀。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表示，政府昨日宣布取消口罩令之后，美容预约增加，但是并非爆发式增加。他又说，去年四月美容院可重开之后，业界生意开始逐步回升，但是本港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相信业界仍然需要一年时间追回疫情之前的生意水平。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关闭仪式，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疫情期间设施共有27万人次入住，他认为可为居住在不适切居所并且受感染的人士提供容身之所。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及外长秦刚将会在印度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发言人毛宁表示会及时地发布秦刚的行程以及出席会议期间的一些活动。毛宁强调，中国非常重视中印关系，中印作为两个十亿级人口规模的文明古国、双轮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气温介乎17至23度，初时吹微风，听朝是吹和缓，听朝是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五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啊。新界

三月一号嘅六点三十八分啦，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 来来来来来， 好多嘢都要习惯啦，因为我哋今日换咗唔同嘅 studio 咧， 所以 好多位置都要适应啦，好多 声头先可能有少少拆啊，咁我都尽快适应紧啦， 系你嘅问题啦，咁呢个 系我问题啊，我完全听唔到自己把声头先系咩风。 咁啊，对于你本身我哋平时做呢、這个奔波 back to back 已经系好鸡手鸭脚。嘅我哋嚟讲咧，今日应该会再鸡手鸭脚添。 鸡手鸭脚 系啊，咁啊，所以事不宜迟啦，我哋今日开始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啊，再不厌其烦讲多次呢个游戏啊，呢个环节就系我同波成会一人去拣一首歌，然后咧去讲一个古仔，互相去用歌曲延续呢个古仔落去嘅。咁啊， 个重点系 吓。 我哋唔知道会发展成点，因为我都唔知道阿斌一开始会开啲咩啦，就系、是、一首歌嘅时间里边 就要谂啦。 系啊，咁啊，今日你开咩古仔啊？ 今日嘅古仔咧就会系环绕住小明嘅， 多谢晒，因为每次都系小明。好啦，咁啊，我哋系时候请小明出场啦。 小明揸住一张飞往东京嘅机票，而入闸口空服人员嘅 announcement 响起，催佢上机。小明仍然是等不到他想等那个人。 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认错说，又如何约定？曾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彰显，随意。 这种天国话语 容祖儿嘅《东京人寿》。其实出发前，小明已经买定两份旅游保噶啦，谂住同呢个人一起去重临佢哋当初相识嘅呢个东京。之但喺机场佢冇嚟到，有一刻佢都犹豫，我仲应唔应该上呢班机你知噶啦，临出发前分手，去到当地自己一个人，究竟会唔会触景生情呢？你会点拣啊？小明就去咗啦。 谢谢谢涉谷中心，潮流百货的密林，造就你我的相识，快乐过才能有遗憾。那日我排着队，那餐店太多人，注定了由你牵引走向下一层，一眼就仿似半生，可惜随换季牺牲。原来我已不需要凭着几张彩照，从临旧地到每间店只再试十秒，橱窗灯关了，伤心还剩了多少。原来我已不需着沉闷色调，不必心血来潮，孤身旅行增光见闻，明白痛心过就当遗伤。谢世界的忠心，同情我痛苦自寻，然后你到访一刻，我令你难忘已永恒。那日我排着队，那餐厅太多人，注定了由你牵引走向下一层，相爱或许只是心挑选，才是最好。 有郑融的东京百货，去到当地，小明自己一个落机，自己一个去酒店，自己一个行街。他想翻起，其实对上次自己去旅行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原来都挺好啊，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程嘛。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与归天，要怪谁？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它沙滩里戏水。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山，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

从小惊喜， 要恭喜， 笑着说着到屋企楼下。 friend 啊，好成功啦！当年喺日本识到一个日本嘅女仔，最后仲同佢结埋婚。听过有吴业坤坤哥嘅《精装追女仔》，而小明亦都决定要仿效，抛低佢心里面对于前度嘅挂念，好好喺当地享受翻晚。 作乐有个沙滩派对，望吻肤色一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乐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呜东西开始不记得，来吧呜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行言，没有小姐对我挑剔，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哦，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月色之中卷进漩涡。然后，呜，三分开始很记得，来吧，呜，怎么一片压力？没有伤风对我同情，没有港湾对我珍惜，我想要一个新角色。 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冯允谦嘅 Full Moon Party。 等到9:48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